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慢摇，黑白琴的声音再没烦恼把我颠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多的言语并不重要，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被人去信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释然的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多的言语听不听到，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你有去写歌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我用 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给失眠的笑脸，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下午三点以前什么都看不见，晚上十点以后黑夜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你还听不到我的语言，在你说爱我之前，在我给你一些离开他的时间，下午三点以前吃早餐的时间，晚上十点以后留个失眠的笑脸，是醒着或睡了都要划清界限，走进你的身边什么都看不见，蒙上我的双眼黑的变成了白天，越靠近越遥远，感觉越安全越危险，培养足够的默契前你还听不到我的

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亲身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潇洒的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的，谁还珍惜，是谁最深爱你。 宝宝更聪明吗？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家分析了长期追踪调查50万人的英国生物医学库，其中庞大的数据显示，大脑功能和 DNA 之间的关系很简单，脑袋大小可能是与人们日后是否成功是有关系的，因为头围大脑容量大的人往往更聪明。 你现在的消息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心情，那个曾经只给我依靠的肩膀如今给了谁？时间改变了你我的样子，却留下你爱我时的影子，那些曾经只给我流过的眼泪如今为了谁？ 有不了了之的结局。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忽现你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牵得太沉重，我独是你无言不同，乱世多慌，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有恃无恐，无悔的谎，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于是与之从

若谎，他并没有想象中的开朗，解答总那么不漂亮。越爱越慌，痛过的伤疤就努力治愈它，掩饰悲伤不是豁达，再多快乐都是虚假，不能原谅回忆就闪过，别管过去多难忘，别去想他，别去问他好吗。

乐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愿我们交换一颗心舞伴，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不用迎着飞奔在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幸福还留在你的身旁。在爱情相撞，像被施了的魔法一样，醒得了轻轻的幸福感，爱以为全被你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我要一个可以想念对象， 瘦一次。这首歌呢是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将刘德华、郑秀文塑造成超级肥仔和胖妹。杜琪峰导演没有借助电脑特技，而是请出了好莱坞的特效化妆师，为刘德华、郑秀文特别制作了像素胖人模型，效果非常的逼真。一起来听到刘德华带来《为爱瘦一次》。 我的命决定全都交给你，发过著名的同事，美国相机，还有郁闷割让的熟悉，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你已占据我的身体，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能代替。 Oh no，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为何你那么美丽，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柔柔的甜蜜。你太隐忍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 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你爱着自己，没有问题。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为何你碰一碰的那么美丽，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柔柔的甜蜜。你太隐忍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爱着自己，没有问题。 I woke up with a feeling this morning, but I

你让浪漫缓缓变得分手也许是种体谅，没什么人能陪着我走过，走了几年的路回头是我，你也忘却了是什么度过，还逞强拥抱我。分开以后变了样，快乐路过常去的老地方，我你以为不开的花却开的还留着花的余温，想的太多是爱本就紧握，太难得谁能能得，旁人的枷锁困住两人不可，你也不说是谁的错，你总是不说还犹豫什么，给你拥抱温暖而又炙热，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舍又烦人，给多少爱是不舍得，你总是不说爱想些什么，若是折磨分有何不可，我看到你眼神是对我不舍又烦人，你该是什么都不说，

在多可怕，上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怎么消失变成了大问题，怎么什么都计较，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见你过我和你，不要对别人变好，不要总说他变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哦你不要对别人变好，不要总说他变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那时你会承认你也已爱了他多少年。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千万不要你，不要对你的人好，不要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随便爱一个，不要对你的人好，没有对你的人好，不要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随便爱一个，不要对你的人好。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 相思无用，相思无用。

下面出场这位呢，也算是天后级的人物了，叫做容祖儿。容祖儿的声音非常成熟，而且有磁性，也经过了前辈罗文的调教。容祖儿的最佳音域呢，是偏高音区的区域，这形成了她异于同时代港乐女歌手那种独特的清亮的音色。我们一起来听到容祖儿带来《最后情人》。 你想带我去哪里？方向是否已决定？感情这片奇花异卉的森林，你是很美就怕再次迷路，多伤感情，不必急着做决定，你还有时间犹豫。我能让你走进生命里，但是请遵守约定，不用是你最爱的人，只要最后一人，你今生的莫大情人，以后再没有别人。不管恋过多少恋人，还怀念那几人，都已经是往事前尘，只感谢他们来丰富你人生。的确是很不容易，所以珍惜遇见你。生命里究竟想我不甘心，不用是你最爱的人，只要最后一人，你今生的莫大情人，以后再没有别人。不管恋过多少恋人，还怀念那几人，都已经是往事前尘，只感谢他们来丰富你人生。 之后再发芽，如果明天还能再看到晚霞，为何日夜思念的那个他，时间给不了回答。当我们种下花期的梦，这一生不用天真也能够重温那个面孔，不会爬满了皱纹，像血液它如影随形。真爱如血流过青春的轮回，真爱如血流淌对你的伤悲，一念之差就伤痕累累，时光不倒退，我显得多可悲。

说假如 我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报复反而另一个我也留不住我也想着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的承诺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想着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不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 歌手呢叫做王希，王希在舞台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淡雅和高贵，他具有魅力亲切的男声和帅气俊美的外形，素有温柔刀之称的王希，他的嗓音深邃而厚重，一起来听到王希带来 Be So Much On。 It's an illusion Como se for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después Bésame, bésame mucho 成了我的盲人。为什么为什么不住可听过面露白的字白的字的字